好，翻到嚟哇！我头有咩？吹到好乱，跑得好急，因为今日系2016年9月10几号啊？ 12号 嘅我们的意识世代，咁今日已经系第十几集啦，唔记得啦。咁啊，一句说话，马照跑，舞照跳，系嘛？咁啊，我们的意识世代嘅两个主持人，我阿谦同埋阿峰，系一定会继续支持 My Radio， 同埋教主王文。同埋台長係嘛？即係你有啲人你喺度撥嘅嚇，你咪撥咯係嘛？無論點撥都好，我覺得係嘛？我哋嘅支持者就永遠係我哋嘅支持者嚇、啊，即係呢個台嘅支持者、教主嘅支持者嚇、啊，你就永遠都撥唔到我哋嗰啲，即係撥唔到我哋嗰啲人嘅嚇。咁、啊、亦都我哋呼籲翻，即係教主啊吓，同埋 My Radio 嘅支持者咧，就唔好同我啲人喺度即系做一啲嗰啲咁样无聊嗰啲，又系打飞机吓、啊，无聊嗰啲喺个网上都喺度有佢喺度谩骂咧，真系应佢冇意思嘅，啱唔啱啊？咁我哋亦都系一定要支持，系嘛？喺热普城呢个选举联盟入边，或者一个进入立法会嘅。即系依家叫候任议员啦、嗯，就系我哋新西嘅郑松泰议员系嘛？候任议员啦，都可以叫做郑，即系泰博啦。咁啊，唔识你叫到咁差我啦吓，一定系要支持佢嘅，系嘛？呢个冇得倾嘅。即系我身边好多朋友又话啊，甚至乎啲屋企人，有冇搞错啊？教主都输牌、啊，点睇啊？谦咁样，冇、嗯、一句讲晒系嘛？其实你喺我，即系你会叫我谂下，我觉得比教主休息下仲好，系嘛？你嗰啲咁嘅仆家唔家产系嘛？即系反骨嗰啲冇捻讲啦吓，即系嗰啲系有人，我哋有啲支持者，有叫阿靠哥，靠哥都话吓，睇、我节目都忍得好辛苦啊！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即系嗰啲听众啊，都见我喺 Facebook 度有 at 我做 friend 咁样，佢都话。因为睇你喺个节目都忍咗好辛苦啦，忍咗几集噶啦，咁阿峰啊一定添，系嘛？为咗讲唔讲反骨仔呢个问题，我同阿峰都炒过几镬嚟，系嘛？阿峰唉，算啦，选举唔好讲，唔好讲，唔好讲啦，咁我都忍住唔讲啦，系嘛？一早睇到噶，真系最好笑嘅，好讽刺嘅一件事系嗰日四眼喺 Facebook 度 po 咗张相啊。就是他们做素人起义，就好像邀请了不知之前新政那班人上来做什么的，上来做这个节目的，在大房那边。好像是那天是我不记得什么写大房做节目咁啊，我又喺度咁咪坐落去做节目咁样啦，咁样咁啊有条友突破盲点，咁啊四眼铺嗰张相啦，咁样。跟住我话彩虹台仰隔篱，着捻住件蜜通匪类嘅 T 恤喎，屌你，你真系系嘛，好捻讽刺嘅真系。想当日我哋嗰阵时做以前嗰个节目都话，揾阿某君吓，揾阿黄台仰上嚟做嘉宾啦，系嘛？屌你咩？原来系啲唔捻讲啦，咁啊好啊！今日我哋预备咗嘢讲嘅，即系我唔想再停留喺嗰啲漫画度屌呢个屌嗰个嗰啲咁嘅地步，系嘛？冇意思嘅，即系已经系嘛，即系政治就咁复杂噶啦，大眼识人，好捻难啊，只可以咁讲啊嘛。今日讲咩？嗱一声啊， 今日讲朱海迪先啦。 朱海迪啊， 呢单嘢都 呢个咧就被誉为咧，即系新西嘅票王系嘛？屌你妈，我都系拗捻晒头。啊！朱海迪屌你，真系我唔明点解可以攞咁捻多票吓、啊？我谂住佢陪跑嘅啫， 我都以为系 吓，即系太即系讲真啦，泰博我都谂佢攞五万几票、即系我谂佢入保咧，可能攞三万八、三万九啊 ，even 四万零咁定晒龙，哇五万几票开票吓、啊，大佬真系你喺度啊吓、啊，我啊，因为嗰晚喺屋企睡梦中，我睇到我就系睇到，哇！喺朝头早一睇到，哇！即刻唔系啊，教主输咁样，输几百票，暂时咁样吓，唔系啊，大佬真系， 点讲好呢，即係我会觉得啦，即係件事过去啦已经，即係个选举过去啦，即係一路以来我哋期待嘅香港啲港珠又会减少呢样嘢呢，就真係好撚难，係咪只有多冇少到，係咪咁亦都有一阵人嘅。好似我屋企有啲親戚住港島區嘅，佢老母佢投中樹根嘅本身係嘛，跟住因為佢今年你俾佢投邊個，講我都唔撚信啫。 又俾個羅冠聰啊？ 佢唔係，佢投王維基係嘛？ 王維基 係嘛？都係柒嘅，我覺得呢啲係嘛係嘛？唔係佢最撚好笑，佢哋係支持民建聯工聯會，跟住睇，跟住佢真係睇人撲街最開心啊！中樹根冇得算，好撚嘢咩狗閪嚟嘅咁樣，跟住王國興算鳩埋，屌你老母寫大字啊！嗱，我選你入去寫大字啊，跟住算撚埋。我谂住投王维基啊，屌你啦，魔童冇卵用嘅咁卵样嘅，输卵埋咁啊，输俾罗冠聪冇搞卵错系嘛，罗三七吓，佢真系摆脱呢个名啦，呢个名只有我哋嗌佢嘅啫，从来呢个节目系嘛，以前做越旧节目嗰阵，佢好兴睇我哋节目，望卵住我哋，屌乜最近嗰阵时系屌卵住佢噶嘛，成日同阿南叭叭叭咁啊，系咁屌卵到佢塌皮噶嘛，系嘛，知卵到佢又睇我哋节目噶嘛，仲要系。咁我啲唔講啦，即係已成過去嘅嘢啦。今日咧就講下即係呢啲係咩嘢？呢啲係講下， 即係再第咗票王之後啊嘛，佢就即係佢就攞咗啲料出嚟爆下咁就講佢就即係再第就話佢新世嗰邊啦，咁就關於係嗰啲橫州啊嗰啲項目咧，就涉及呢個官商黑。 官商勾結 嘅咁講嘢，咁之後佢爆完出嚟啦，咁就即係都轟動嘅，之後但係最轟動嘅係就俾人恐嚇啦，咁就喺再迪咁就算咗之後啦，80,000幾票算咗之後咧，咁就過咗幾日，佢就喺 Facebook 話自己啦，咁就連續幾日咧就冇翻到屋企啦，咁就喺唔同地方度住嘅，咁就話。咁就點解呢，咁就因為佢話受到極大一個一個勢力啦，咁就去恐嚇佢啦，咁就騷擾到佢嘅，唔係騷擾係滋擾到佢嘅屋企人同埋佢自己嘅人，佢自身嘅，咁就呢單嘢其實都幾嚴重嘅，因為你冇諗過喺香港啫嘛，因為你有一啲，因為你爆咗。一啲內幕消息咁就受到威脅啦，咁就即係好少聽到啊呢啲嘢。 嗯， 仲要係仲要係今次個主角係仲要係當選嘅，唔係 後任啊， 後任嘅、 啊、 後任嘅立法會議員 啊。 咁就見到佢竟然嘅爆咗料，而佢嘅人身安全係出現咗危險嘅時候，其實 佢好似咧，即係報紙佬都賣過噶啦，就話佢係受即係佢。掌握嗰啲咩兔丁嗰啲嘢嘅，兔丁嗰啲嘢去嗰啲資料，咁啊即係佢又好高調咁樣啦，諗住放出嚟嘅時候啦，就受到人身威脅係嘛，即係無論點樣都好係嘛，喂佢唔好話佢即係作為一個後任嘅立法會議員係嘛。喂，佢作為一個即係佢未做立法會議員，可能我哋會嗌佢做咩啦？我哋會嗌佢做佢一個公眾人物啦，係嘛？或者係一個你唔當係公眾人物，你可以當係一個普通嘅香港人啦嚇。咁、如果佢話嗱呢個唔知啊，如果佢話佢掌握呢啲資料嘅時候，你有冇你哋啲人又喺度哇賴曬屎咁樣啊？又要恐嚇啊，又要搞人哋啲兒女啊，搞人哋老婆仔女啊，巴拉巴拉咁樣排山倒海咁樣嚟啊！哇！屌你咁啊！呢個香港做乜撚嘢？有文化大革命啊！你老尾嚇！少少嘢，屌乜话喂我啊，我依家掌握咗啊，屌啦咩你嗰啲咩乜撚嘢侯志强啊、梁福源啊嗰啲冚家餐点样套丁啊嗰班啊系嘛？跟住就俾你哇，屌你咁好似一定要杀，唔杀就一定要杀人灭口，唔杀就好似你会有麻烦咁样。咁证明一样嘢系咩？证明就系你老母你呢班乡士派就全捻部屌你老母都系身有屎，唔系拿屎上身啊！记住， 是个身影好大督屎喺度，啱唔啱啊？系嘛？人哋一话要踢爆你嘅时候，嗰、那个即系佢哋觉得啦，哇！你老尾呢个咁啊排骨仔系嘛？之后去敌系嘛？攞80,000+咗立法会议员，屌啊！仲要话有我哋嗰啲套丁资料啊！你老母仲唔系搞你先啊？咁样系嘛？喂，呢、這个系好捻严重啊！喺香港系嘛？即系所以亦都唔到系嘛？所有嚟紧呢一年，即系非建制派，包括阿泰佢哋吓嘅人出声啊！即系即使政见不同系嘛，系非建制阵营入边，可能建制派人想做吓，我觉得啊吓，咁非建制阵营就一定要做啦，焗住系嘛，同埋基于嗰、那个大家。嗰支矛头都系指向共产党、或者佢哋系指向阿爷啦，佢哋中意叫做嗰个条件底下，我觉得嗰、那个即系嗰个唔系条件，嗰、那个因素底下系咪一定要做噶啦？哇！你老母我掌握你少少资料，你老母你话要杀我，又要呢样嗰样咁啊！哇！搞到我几乎同啲仔几乎好似佢唔系几乎都冇直情送埋啲仔女外国添啊嘛，老婆仔女嗰啲，自己又冇屋企翻嘅咁样，乜嘢世界嚟噶呢个？系咪系唔系香港嚟噶？屌你老母！啱唔啱啊？喂，呢啲嘢全部都系共产党做嘅嘢嚟嘅。你香港谈咩嘢？一国两制、一港人治港嘅有嘅咩？系嘛？周永勤啊，自由党啊，够建制派啦，系嘛？屌你咪一样俾人拉上深圳系嘛？走去嗌佢冇人选系嘛？去退选系嘛？弃选呢样嗰样，噼里啪啦咁样系嘛？如果你选啊，点点点点点系嘛？就算去捻到英国，有人搞鸠佢系嘛？呢件事睇得出就系咩嘢？就系、是、你嗰啲共产党同埋活在即系共产党底下受共产党嗰啲小恩小惠嘅人吓，佢哋少少嘢就惊到濑屎，真有屎啊！喂，系嘛？惊到濑捻晒嘅，真系衰啲讲句系嘛？即系好似何君尧，佢攞新西最后一席，屌你老母！如果唔系周永勤弃选，你何君尧有得做啊？啱唔啱啊？吓、啊，你何君尧选第几次啊？你话俾我听，系嘛？你有得做咩？屌你老尾系呢啲，屌你有冇自己？你嗰班人渣知捻到乜捻嘢事啦？你唔捻系真系搞鸠周永勤系嘛？搞到周永勤几多票啊？ 好似几千票 系嘛？屌！如果周永勤真系正式同你去选嘅，屌你咁你何君尧唔系嗰万零两万票系嘛？ 嗯， 咪最尾嗰席都唔捻到你啦，可能啱啱啊？所以啲讲句，屌你有冇到村长都唔捻到你啦，系嘛？或者如果朱海迪啊嗰条飞啊排多一个人落去啊，都唔捻到你啦，柒头啱啱啊？啦，人哋攞80,000+票，屌、你老尾真系好捻无耻嘅，即系共产党做捻埋啲嘢系嘛？你老尾真系，你譬如依家咁可能哦，有咩第日有咩抗争行动咁啊，阿峰带出嚟，搞支旗带出嚟咁样嘅，跟住佢嘭一声做，即系做咗政治人物咁样嘅系嘛，跟住佢可能又掌握你嗰啲又唔知点解有啲小道消息啦，佢掌握到啲嘢啦，跟住佢出嚟讲，即系喺个 Facebook 啊，或者出嚟驳咪啊，咁样喺度讲啦，讲完之后对你共产党不利嘅。仲要系笃捻正个死穴嗰啲嘢咁啊，跟捻住呢啲又嚟噶啦，系嘛？喺自从喺97回归咗之后，董建华时代、曾荫权时代，系嘛？呢啲嘢可能有，但系永远都系暗嘅，系嘛？但系自从呢个689时代咧，你老尾呢啲嘢咧就唔系明嘅又嚟，暗嘅又嚟，全部系明嘅同你嚟，系嘛？即系今日有条撚人，定唔知琴日咧，叫萧若元。屌你老母，又话梁振英个势危啊，又话佢一撚定，屌你老尾乜撚嘢啊？一撚定选唔撚到啊？要呢届做撚完呢届冇得做啊？嗰啲咁撚样，即系你咧呢啲咁嘅人，你又唔系冇钱系嘛？屌你老母，仲喺度做乜撚嘢啊？系嘛？即系政治，你又唔捻识搞系嘛？你就屌你乜？你萧若元同共产党乜捻嘢分别啫？净系识有批斗人嚟嘅啫嘛？啱唔啱啊？系嘛？屌你老尾，咪搞下超级市场，搞下生意咯？你掂乜捻嘢政治啊？又唔系知自己个乌鸦口，讲捻七蚊捻嘢咧都中嘅，系中对面嗰面嘅，系嘛？ 神灯， 屌你老尾，神灯神棍系有佢份啦、啊！呢啲啱唔啱啊？你老尾真系，喂，系好捻，真系无耻啊！呢啲系嘛？即系香港嘅政治圈就系多呢啲人系嘛？由老到几廿岁，到后生到嗰廿几岁都有系嘛？唔系十只手指数得晒咁简单啊！系一堆堆都咁去计噶，大佬。即系香港嘅政治咧，唔会进步咧，就系咁解，系嘛？啊，本来我谂住呢次选举有一救噶啦，香港人啱唔啱啊？系嘛？即系教主入去做多几年吓，国师入去做系嘛？阿泰博系咪有个博士入去嘅系嘛？大亨同大亨入去打嘅咁样系嘛？加埋阿四眼又入去都叫冲得下嘅咁样，五个位你即系搞个全民制宪系嘛？搞个。即系呢个叫咩啊？修改呢个基本法系嘛？永续基本法系嘛？即系修宪，谂住有一救咧，香港人系嘛？气势如虹咁啊！屌你，点知咁卵样系嘛？港珠一日比一天，即系一天比一天多系嘛？唔系一天比一天少系嘛？今日我好笑，我喺高登睇个 post 吓，喺度讲香港政治人物嗰啲口头禅系嘛？咁啊，讲个阿毛哥啊，梗系吓，喂阿哥吓，咩喂阿哥，你做咩先？而家系嘛，喂阿哥咁啊，跟住讲到陈伟业啊，梗系我黐咁样系嘛，跟住跟住喺度讲啦，讲呢个小黎老母系嘛，小黎老母嘅口头禅有咩？就系全民退保，全民退保，全民退保，全民退保，全民退保，系嘛？ 仲系偷翻嚟嘅，佢个方案 唔系咯。咪就是你见到香港人几，即系我喺度谂啊，系嘛？香港人就系低质，系嘛？就唔值得佢哋去拥有一啲高质嘅代议士，系嘛？香港人就是低质，系嘛？低质的香港人就不应该拥有高质的代议士，系嘛？除咗新西兰人之外，系嘛？因为新西人都几高质，即系包括在座呢两个主持都系新西嘅人，仲要喺同一个票站投票，我谂唔到郑重泰我系楼下攞四百几票啊都，吓你李师姐走落去监票啊，你知唔知啊？ 我知道我知道。 系啊，李师姐走落去监票，郑重泰攞四百几票，我都打咗个突喎，系嘛？好多时选举嘅嘢真系估唔到，系咪？我谂唔到，为我哋住嗰条屋村四廿几年，全部阿公、我阿婆、阿伯。 再唔系新移民， 再唔系就新移民，系嘛？一系就嗰啲巴基斯坦啊，或者嗰啲叫做 印巴籍啊， 印巴籍嗰啲人系嘛？可以攞四百几票啊！睇到嘅就系乜嘢啊？睇到嘅就系能够，即系我讲得太镬啦，即系我做啲少少，即系喺我哋自己个环头度做啦，系嘛？阿泰博能够喺一条四廿几年嘅老屋村入边攞几百票，系嘛？攞几百票嗰度，大佬差唔多10%啊！你知唔知啊？四千嘅人投票，攞四百几票，差唔多10%啊！喺一个票站，单一个票站攞10%，仲要系老化屋村系嘛？即系虽然有附近有啲嗰啲高即系有两栋私人楼啦，咁嗰啲私人楼嗰啲都好捻离地噶啦，即系有外国人咁样系嘛？我喺嗰度都打滚过，咁你知噶啦。就是、证明一样嘢系咩？今次嘅选举。是一定是谷到好多的年青选民，特别是手头族出来投票，是吗？我讲的是新界西，是吗？暂时我看落就是新界西，是吗？同埋港岛，港岛就是选了罗冠聪，是吗？不过选四眼都很大部分的，是吗？同我上 lecture 有些同学咁样，我讲下讲下，睇住港岛有些咁样都投了四眼，是吗？四眼的票是高过你何秀兰的，啊即系我哋可以肯定嘅系，香港嘅年青一族同埋手头族喺呢一次嘅选举入边，系好踊跃咁样出嚟投票嘅，系嘛？即系先唔好话佢屌走去投捻咗游慧晶嗰啲咁样样啦，即系我哋唔会讲呢啲嘢啦。但系我哋睇到啦，即系讲有游慧晶啦，系嘛？喺九龙喺九龙西、九龙东，系嘛？嗰啲。你几多年青人几多手头族出嚟投票都好，你都唔够共产党嘅配票嚟，系嘛？你系永远唔够共产党嘅配票嚟，系嘛？ 所以即係我哋諗住即係除咗谷啲後生嘅選民出嚟，都諗住可以改變啲港豬嘅諗法啦，係嘛？點知發現咧到頭來得個吉，係嘛？真係得個吉啊！所以咧，都係講翻朱凱迪單嘢嚇。共產黨香港人就係咁撚蠢嘅，係嘛？好多件事夾埋一齊，真係睇共產黨係幾咁陰險，幾咁惡毒，係嘛？做嘅嘢係點樣隻手遮天去做，係嘛？好似嗰個咁樣幾廿歲，係嘛？依家好啦，真係選立法會，係嘛？即係我講教主真係選立法會都競選失利嘅時候，仲要日真係上庭，即係真係過咗個選舉咁、過咗個選舉啦，咁攰嘅狀態下，係嘛？仲即係一個幾六廿幾歲嘅老人家，係嘛？仲要走去東區法院日日朝頭早真係東區法院，因為對抗不公，係嘛？喂，點解香港人冇眼睇嘅咧？係嘛？我真係諗唔明嚇、喂，朱海迪呢啲人，屌你媽行出嚟，人人都是朱海迪，唔撚見你話人人都是黃毓民，屌你老母，啱唔啱啊？乜你叫人人都是朱海迪啊？我想问下梁国雄议员吓、好似佢嗌喎呢句， 佢哋系咯 咁，佢哋嗰班咯咁样吓，即系个湾仔警察总部出边咁样，喂，喂，你咁样咁高姿态咁啊行去，梗系冇人敢搞你啦！即刻又报晒警，又报晒城，保安局局长啊黎栋国打电话俾你啦，系嘛？唔系黎栋国系嘛？ 梁振英 啊，689都打电话俾你啦，系嘛？你巴捻闭啦，而家做捻咗议员系嘛？呢啲咁嘅人。即系我哋要，即系我哋唔系要闹佢，吓唔系抽鸠佢啊！屌你咁样仲话咩民主派啊？仲话屌你咁样自称本土派啊？屌你咁点知689打电话嚟，你又听就唔系讲呢啲嘢系嘛？即系我哋唔会讲呢啲嘢咁卵小学鸡嘅系嘛？要讲嘅就系、即系喺呢啲事上边系嘛？郁敏俾你689搞系嘛？朱海迪话有少少套丁嗰啲，又屌你乜黑社会啊，又共产党啊嗰啲噼里啪啦嗰啲嘢，跟住又真系同你搞横州嗰、那个那個叫做嗱，即係阿峰頭先講嘅講官商勾結嗰啲啊嘛，佢講橫州嗰、那個公屋嗰個發展計劃啊嗰啲咁樣啦，跟住仲有咩啊？仲有即係嗰啲套丁啊嗰啲咁樣啊，係嘛？講即係講一觸動到你共產黨嘅神經，一點到你共產黨嗰啲狗賊嘅穴咧，係嘛？篤中你嗰個又唔係死穴嘅啫，可能係一個死穴嘅外圍咁樣篤一篤下嘅啫。屌你又话要拉人封艇啊，又话要杀啊，又话要剩啊，咁样系咪？我喺度谂啊，屌你谂啊，呢个香港系咪仲值得喺度居住？系咪？仲值得我哋香港人喺度为呢个香港嘅生活真系拼搏系咪？即系好多咁嘅卵样，就走去讲香港人精神系咪？精乜卵嘢啊？精香港人精神。讲得即系咩啊？得个讲字系嘛？即系有阵时，好似我咁啊咁，即系好似我哥系咁咯。哇！我睇捻完个选举结果，我即刻喺 Facebook 出嘅 status 系嘛？喂，香港呢地方系嘛？即系唔捻值得我系留恋噶喎，系嘛？即系除咗我哋为我嘅理念去抗争之余，仲有咩值得我哋做喺香港？啱唔啱啊？冇噶啦，系嘛？一片凌乱，只可以咁样讲，系嘛？我咪话咯，我有钱啊，读埋嗰几年书，即系移民去台湾好过，系嘛？即系台湾都唔系比你香港好，系嘛？但系人哋就系人哋嘅民众嘅思维系比你台湾，唔系比你香港进步先咯，系嘛？ 起码佢哋有嗰种意识啦，嗰种民族意识啦，起码佢有事嗰阵一定会大家一定会出嚟合作，一齐去面對同嗰件事啦，唔會好似香港人咁樣咁散亂，係要到道德感召去要號召你先出嚟咯。即係你台灣嗰班太陽科學運啊，都係基於嗰個理念啊嘛，一齊出嚟做嘢。任何嘅運動，社會運動都係因為大家有嗰種意識，嗰種民族意識，覺得係大家都同一個民族去同根生去，一定要去互相去幫助啊，係咯，咁樣先會出嚟抵抗啫嘛。但香港人嗰種始終都係因為歷史嗰個因由啦，係殖民地同埋 同埋嗰個嗰個人口嗰、那個都係由唔同國籍啊混合咗啦，又有新移民啊，中國嚟嘅中國人啦、啊、嚇、 嗯， 搞到好似好亂咁樣咧、 嗯， 所以所以都係再遠啲講，即係其實要嚟定香港嗰、那個民族都幾難嘅， 係嘛？ 喺呢樣嘢好難， 所以即係咧，依家嗰啲人咧就喺度話講咩啊？講話阿浩天主席啦，民族黨佢即係即係。嗰、那個叫咩？應該點樣形容啊？即係招收嗰啲黨員咁樣啦，嗰啲咁樣。即係我哋樂見其成嘅，即係起碼國師啊都話怨唔怨我啊咁樣啦嚇。咁、樣，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咧就好撚契弟嘅 嚇，好契弟。 香港人係好撚契弟，我話俾你聽。點解咁講咧？今日係嘛？琴晚屌你乜大台？做撚完個香港小姐係嘛？即係呢單嘢一定要講啦，係、嘛？就係我啱啱睇到五分鐘之前有啲人 share 出嚟係嘛？屌你乜蕭若元最新消息係嘛、嗯？又係講呢頭冚家產啊係嘛？咩香港小姐馮盈盈原來是係嘛？喂，人哋即係佢作，即係佢作為一個即係依家叫做新鮮出嚟嘅香港小姐啦係嘛？即係港姐啦。喂，佢以前喺網上邊嘅言論係嘛？佢 share 熱血時報嘅嘢係嘛 ？share 教主嘅發言有乜撚嘢問題咧、嗯？最撲街係有啲咁嘅契弟係嘛？又話要叫 TVB 教一教佢啊，呢樣嗰樣啊咁樣，唔夠幾個鐘啊，夾到佢即刻係嘛？又要 佢已經即係夾到已經去講話自己之前係年少無知，就話嗰啲 Facebook 嗰啲 status 都係一時氣憤咁樣啦。其實真係我咁睇嘅，你依家選港姐啫嘛，咁你都係選佢個樣同埋個品德啫。你依家再拎翻佢啲舊料，佢嘅政治取向出嚟批鬥嘅話，咁我覺得無謂嘅，我覺得無謂嘅，反正。你而家選嗰只個個都係差唔多噶啦，即係講真嘅、 嗯。 你講真 ，TVB 做嘅港姐嗰啲質素都係都差唔多噶啦、 嗯。 你而家再，但仲有係你而家香港選者係一個娛樂性質嚟啫嘛。你而家又滲入呢個政治咁樣，其實是即係印證到其實咩都係關政治事啊。咁、你把契弟冇出嚟講話咩？娱乐唔系冇将娱乐冇将政治深入娱乐啊，有啲做乜鸠嘅，好戇鳩。即系香港人嗰啲政治撇激啊，嗰啲洁癖咧，真系戇鳩嘅。即系你而家选个港姐啫， 都唔肯使咁啦。 系啊，讲 你真系起人睇做乜嘢啫？ 讲 粗口边个唔讲啊？你话俾我听吓。好啊，咁啊呢节过咗少少时间，咁啊下一节翻嚟继续。